機會佢曾經俾人即係掘斷過啲筋啊，整傷過，跟住嗰個腐爛就喺地下入面發生。咁呢啲嘅情況之下，我覺得可以用一個即係篩查嘅角度，特別去針對呢一類嘅情況嘅，譬如鳳凰木，去做一啲比較深入嘅檢查咯。 嗯，你讲个筛查咧，同你哋平时即系树艺师去护理啲树嘅时候嘅目测咧，最大嘅分别会系乜嘢啊？ 嗱，而家嗰个情况基本上就系只要系高风险嘅地方，如果佢唔系古树名木啊，或者唔系嗰个嘅树干大过呢一个75厘米，即是一些很大的大树啊，或者是石墙树啊等等呢，其实它是不需要做一个详细的独立的每一棵树的检测的。咁取而代之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叫做表格一的方式，其实就是一张表格就即是一次过可能看整条街的树，攞一个基本的概念去找出究竟有没有即是有没有哪些树是需要再拿去做一个深入检查。咁所以譬如以现在这个情况的这棵树呢，好大机会其实就只是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表格一的检查的啫。咁、如果根据现在的机制，咁那个评估的次数呢，应该就是一年在风季之前做一次的。 啊，是啊，苏国贤啊， 是。 如果听你这么讲呢，即是说其实呢，是不是因为个资源的问题呢？因为你当然每一棵树去独立很严格地去检测，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现有资源无能的嘛。所以是不是变了就说先呢用目测啦。如果目测有问题的时候呢，都发觉可能个健康出现问题，可能先用一些技术或者一些仪器去深入地去检测。但是正正呢个就在今次事件就可能会出了问题啦。因为佢的确个听你咁讲，即系木餐时候，佢真系唔发觉佢系需要深层咁样去做检查噶嘛。 嗯。 咁同埋我亦都以前咧，我细嗰时候或者都见过都有啲树咧，的确觉咧，佢嗰啲树枝咧系好健康嘅。 嗯。 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去都睇好多树，即系玩咁样，其实都唔觉得佢咧系有问题嘅。 嗯。 咁但系你发觉，当佢一跌冧嘅时候咧，原来嗰个树根咧，唔系我哋想象咧，系同嗰个树冠咧系成正比。嗯，无论个宽度、深度，咁所以如果系咁嘅情况，会唔会即系喺而家行人路呢啲咁嘅大树咧，系咪都应该要谂下，系咪即系去改种一啲较为系啲细棵啲，好似譬如话系一啲杨子荆啊咁样。因为我哋根本确实我哋冇咁嘅资源咧，系逐棵大树去做一检测噶嘛，系咪咧？ 潘坤教授，其实你讲得啱嘅，因为呢如果以一棵树嘅情况而言，其实佢嘅健康，即係你头先讲个枝叶系咪茂盛啦，其实系一样嘢。佢系唔系会倒塌呢，其实同个健康有时未必有好大关系。我哋叫做系一个结构嘅问题。即係正如打风冧嘅树，好多时就系有枝有叶嘅，即係睇落去健康嘅，因为佢特别食风㗎嘛，同埋个树冠会重啲㗎嘛。咁所以健康同结构确实系两样嘢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因为过往其实喺譬如路边种树呢，真系未必考虑到嗰棵树嘅大小系咪适合嗰个地方，或者种咗之后，譬如而家二三十年之后佢生到几大，系咪适合嗰个地方，其实真系唔冇考虑到。咁我自己个睇法就系、已经种咗落去，譬如好似今次呢一类嘅凤凰木嘅树呢，坦白讲其实香港好多凤凰木嘅，咁但系你话佢即系倒塌嗰个数量呢，又唔系即系大家心目中谂咁多嘅，即系好老实讲。咁但系其实就都需要去做一啲即系特别嘅检测啦，特别系就住今次呢个情况。咁我又唔系话即系建议啊，咁系咪斩咗佢去再种咧？咁唔系嘅，但系我觉得有需要检测嘅。但系当譬如过早几年打风冧咗嘅树，其实政府嗰个方向都系正如你所讲，如果个地方唔适合就唔种大嘅树，就讲而种一啲比较细棵嘅树，譬如近年比较多嘅就系黄花风铃木啊嗰啲，咁佢真系成熟嘅时间都唔系好大棵嘅，咁确实个方向系真系咁样行紧。 嗯， 其实刚才苏慧妍你都有提到呢，就是现在那个验树的一些的程序啦，咁由于呢棵树表面睇起呢是都几健康啦，咁但是实际上你觉得即是譬如现在验树的方法呢有没有必要去做一些的修订呢？因为亦都有另外的树木专家呢睇过今日冧咗棵树，佢又发觉呢原来树中间呢都是有被白蚁呢是住咗成个窿㗎喎。其实呢啲嘅损害或者损伤呢是不是譬如可以透过用聲納啊呢啲嘅方法啊可以測試到咧，又需唔需要去即係特別針對住，譬如頭先講呢咁高大嘅樹嚇，特別係多加留意用其他嘅方法去做更加多嘅檢查咧？ 方向其實係即係合理嘅，咁不過正如頭先教授有提，即係嗰個資源係點樣運用法咧？譬如我舉一個例子，譬如去睇醫生，你去睇醫生嘅時候，其實醫生都係幫你做一個基本嘅目測嘅，無論係中醫又好或者西醫都好。咁你真係俾佢嗌真，即係佢見到有一啲懷疑嘅問題，其實佢先至會建議你去做一啲深入嘅檢查嘅。譬如以頭先嗰個即係樹木中空裏面有問題嗰個情況而言啦，其實棵樹咁大，究竟個儀器擺落去邊個位度去做嗰個檢測呢，其實都必須要有一定嘅即事前嘅評估，其實你先至擺得啱嗰個位置。就算係做 X 光，我哋人去做 X 光，你腳有事你冇理由擺個手或者個頭度做㗎嘛，其實都係要有初步嗰個嘅檢測去做嘅。咁如果係譬如今日嗰棵樹，因為佢嗰個窿喺中間呢，其實嗰、那個真係你話佢影響到喺個塔樹嘅即係個原因嗰度咧，就唔係好高嘅。如果以樹幹而言，但係當然啦，如果佢一路爛到落去樹腳嗰、那個爛整爛咗啲根，咁就同今次嗰、那個即係倒塌有關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喺風險評估，就算係目測評估入面咧，其實都有呢啲從表面去睇內在問題嘅一啲方法嘅。譬如你頭先講嘅如果樹裡面有腐爛，咁會外面見到咩咧？其實嗰個位置會腫脹咗嘅。咁其實今次嗰棵樹咧，其實唔係好睇到嘅，因為嗰個腐爛唔係去到好表面，亦都唔算係十分嚴重，即係喺個樹中間嗰、那個。咁所以即係都係合理地，其實都真係要有一啲嘅信息，我哋接收咗，跟住先至去揾儀器去測試。咁譬如以今次呢棵樹而言，加上過往鳳凰木，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其實我就覺得有一個情況就係鳳凰木係多喺個樹根嘅位置咧出現問題嘅。咁變咗我哋嗰個用儀器其實就可以集中去睇個樹根嗰個部分，就去即係。試下篩唔篩查到有啲樹哦，原來係地下有問題嘅，跟住再去做一啲跟進嘅功夫咯。 蘇國賢啊，我想問咧，似乎今次呢個塔咧就唔係話個樹幹嘅事嘅，因為睇到咧佢係個根嗰度出嚟，因為如果係個樹幹脆弱咧，就應該中間斷，反而個樹根咧就未必會咁樣反出嚟嘅。 冇錯。 咁但係我想問咧，如果比如啲樹根，如果今次正正睇到咧，就話咧係個樹根咁樣反咗出嚟，喺頭先你講結構性嘅問題咁樣。咁嘅時候，我哋即係容唔容易，即係去用咩方法可以 check 到？譬如話個樹根，無論個樹根嗰個闊度啊、深度啊，甚至可能佢中間會已經係斷咗啊咁樣。係點樣可以即係測到出嚟嘅咧？ 唔係冇方法，不過要試過先知。其實譬如建築嗰方面都有一啲叫做即係雷達嘅。咁根其實都有一啲叫根嘅雷達去測試，即係泥下面嗰啲根嗰個情況。咁譬如如果，但係因為香港嗰個地面嘅問題咧，好多時用雷達咧，即係攞到嗰個信息咧，未必好準。咁另外一個方式咧，就係可以嘗試用一種工具，我哋成日都用嘅，其實就叫做微轉阻力儀。咁其實佢係一個轉，就轉落去個樹身度，就睇下木入邊嗰個嘅硬度咧有幾大。咁其實有一個方式就係打斜喺個樹腳度轉入去樹中間，咁其實有機會攞到樹入 面嗰個嘅情況嘅資訊嘅。咁我其實就好建議，譬如今次呢棵樹冧咗嘅樹頭，就攞去做下呢啲嘅測試，去睇下究竟係咪咁樣做可以提供到一啲有用嘅信息俾我哋，從而就睇下可唔可以同樣嘅方法用喺其他樹嗰度啦。 不過都係牽涉到一個資源運用嘅問題咯。 冇錯冇錯，但如果你篩選譬如係鳳凰木呢個樹種有咁大嘅喺路邊環境，咁又睇嚟係即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嘅。 好啊，多谢晒你，苏国贤，倾到呢一度，唔该晒，拜拜吓。苏国贤咧系长春社嘅总监嚟嘅，嗱，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啊，验树啊，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99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8868宗本地感染，131宗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本地个案数目回升，估计与中秋假期有关。仍然需要再觀察多幾日，了解疫情走勢。一名4歲確診男童日前確診，今朝突然情況惡化離世，將會轉交死因庭跟進。衛生防護中心核下聯合科學委員會建議，為高暴露風險人士，包括但係不限於有高風險性行為，或者過去12個月有性傳播感染史的同性戀、雙性戀和其他男性接觸者，優先接種猴痘疫苗。專家強調接種是自願。專家引述流行病學資料指，猴痘在全球主要影響擁有多名性伴侶的男性接觸者，為這個群組進行的個案追蹤以識別和接觸有相當難度。委員會又認為，若果本地疫苗供應緊張，可以安排免疫功能正常的成人接種1/5劑量的第三代改良牛痘毒株疫苗作為替代方案。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堅持多邊主義，摒棄零和博弈和集團對抗，同時要防範外部勢力策動顏色革命。外電報導，習近平在會上又說，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變，中方支持積極穩妥做好上合組織復原工作，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各國開展戰略及地區合作倡議對接，打造更多合作增長點，將會向有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價值15億元人民幣的糧食等緊急人道援助。又說願意在未來5年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培訓2000名執法人員。中國電信位於湖南長沙的大樓下午起火，現場冒出濃煙，幾十層外牆燃燒。新華社報導，火警已經撲滅，未影響通訊安全，目前沒有發現人員傷亡，當局正在調查起火原因。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但部分地區有煙霞，晚間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酷熱，下周中期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氣温稍為下降。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0%，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況。控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嘅龍尾喺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係接近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不行車多，仲係需要間封㗎。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東區 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暂时的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繁忙，龙尾在科达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这一段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去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珠海学院来回方向仲是比较繁忙一些，出九龙的车龙比较长去到三成，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多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有紧急维修，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的快线封闭，另外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中线都是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以及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从前他是一个警察， 你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你？怎么看我？ 如今他是一名律师， 作为一个重棍，你真是专业，什么都做得出。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九月十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承认绿藤唔系一个一尘不染、黑白分明地方？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講到咧今日啊，係朝頭早啦，喺何文田嘅巴富街啦，有一宗嘅冧樹意外嘅。咁啊，好彩嘅地方咧就係佢雖然砸中咗一架嘅校巴，但係由於當時咧啲小朋友都已經落咗車啦，咁係亦都係當然係造成咗咧嗰一位嘅校巴司機咧嘅手部係受咗損傷啦，但係亦都好彩就冇造成一啲相當之嚴重嘅人命傷亡啦。咁嗱嗱，阿潘永祥頭先我哋喺新聞之前啦就同長春石嘅總監咧蘇國賢咧傾過啦，有關於香港嘅樹木護養問題啦，即係資源咧都真係一大考慮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資料啦，全香港咧總共係大概有1,700,000棵咧係由政府負責恆常護養嘅樹木嘅。咁當中咧有成1,000,000棵咧都係位於咧一啲人車流量比較高嘅地點啦。咁其實政府即係根據而家相關嘅指引，佢哋恆常啊一啲嘅樹木護養咧到底系点样咧？就好似即系头先啊苏国贤咧，大概其实都有讲过噶啦，就系佢哋有一个嘅指引啦。咁就个风险评估工作咧，就系分两个阶段，一个咧就系叫做以地点为本，一个咧就系叫做以树木为本咧嘅两个嘅评估工作嘅。咁佢哋会喺每年嘅风雨季来临之前啦，就树木管理部门咧都需要喺一啲人车流量较高嘅地点咧，就完成树木风险评估，同埋咧系要采取一啲所需要嘅缓解措施啦，譬如就系移除啲枯枝啊，修剪树木啊，去防治病虫害啊等等，去减低咧冧树嘅风险啦。而一啲嘅古树名木啦、石墙树啦，或者系其他高风险嘅树木咧，就每年啊要做树木风险评估两次咧，去保障公众安全嘅。咁当然呢度咧亦都 另外即係頭先我所講嘅係政府管理嘅樹木啦。咁但係香港仲有好多嘅樹木咧係歸即係私人去負責護養嘅。咁所以整體而言，到底點樣有一個整全嘅樹木嘅保養保護嘅政策，甚至係一啲檢驗嘅政策咧？呢、這個就係到過去咁多年以嚟咧，一路都係大家關注緊嘅一個事嘅事件啦。 係啊，因為資源咧真係好重要。因為你全香港有過百萬棵樹啦，咁你就算我唔知佢樹木辦有幾多人啦，就算你有一百個，簡單數學，即係話咧，你都要每人處理一萬棵，即係話一日咧，你都要處理三十棵樹。咁你諗下啦，如果你唔係靠目測，你點可能即係好深入，每日都去探測嗰啲樹三十棵喎，每人係咪？咁啊，所以資源咧都係好大嘅問題。同埋頭先阿蘇敬都講咧，就話啊，鳳凰木係咪可以即係篩選，即係做多啲咧？因為鳳凰木而家都睇到佢個冧嘅數目都多，咁但係唔知係咪鳳凰木本身都靚咧？咁我嘅觀察咧就五六十年代嗰時咧，好多時咧好多地方都種嘅，屋苑又種，行人內種，咁到而家好多鳳凰木咧都幾十年，十幾米高嘅都好多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就算係專注於鳳凰木咧，我相信咧資源上咧都未必做得到 咁當然啦，即係除咗係政府嘅相關人員會做一啲驗樹嘅工作之外啦，咁另外亦都有唔少嘅外判嘅服務承辦商咧，去負責做驗樹嘅。咁而其實近幾年啦，即係香港關於樹藝師嘅即係培訓啊同埋訓練咧嘅人數亦都增加咗，而政府咧亦都係喺早兩年咧成立咗一個嘅基金啊，咁係希望咧可以吸引到年輕人加入呢个嘅行业嘅电话号码17231，你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由钟先生，钟生你好， 系 你好，钟生系， 钟生好， 你好，系 两位主持啊，你好，我姓钟嘅， 系 头先讲个樖树嘅问题咧，我留意好耐噶啦，我年纪都系大年纪嘅，正咁讲，你留意睇啊，重视个人咧。挖咧冇挖干净，冇挖有泥土冚住，咁啊生长芦根，咁咪冇泥土冚住个根，你话会唔会冧啊？ 你住喺附近噶，钟先生 吓、 你系咪住喺嗰棵树嗰个地方附近噶？ 我住喺附近咧，都见到系咁样。嗱，有啲咧个泥冚到好靓嘅嗰棵树咧，你小心睇啊，好靓噶，生啲枝叶啊，好婆娑，好靓噶。如果嗰啲泥冚唔到棵树咧，哇！你睇又枯啊，又话想冧。嗱，你睇啱啱冧咗嗰棵树咧，嗱冧咗嗰棵树咧，你谂睇点解？如果系有泥土冚住嘅，点解个树根会咁样冧法啦？系咪咁讲啊？系啊，你小心睇下。 即系你就发觉到你系留意咗个棵树好耐嘅。 唔系留意嗰棵树好耐，附近都有咁嘅情形， 即系嗰棵树附近，即系你自己屋企嘅附近都会见到咁嘅情形，就见到有啲似乎个 泥 土系咪唔够咧？ 真系好靓嗰棵树，好靓，叶又好靓。如果个泥咧冇冚住嗰棵树个树根咧，嗰棵树真系又想枯啊，又想冧啊，又生长嗰啲叶都冇。 好多谢晒阿钟先生嘅意见嘅。不过潘永祥，其实呢个都涉及到即系譬如你种咗棵树喺度啦，你之后个护养系点咧？仲有就系究竟随住个城市嘅发展啦，咁佢个棵树究竟有冇足够嘅空间啊，俾佢啲树根继续生长咧？又中间会唔会系可能系因为其他嘅工程啦，而令到个棵树嘅树根受到一啲嘅损害啦？仲有就系譬如水土嘅流失啦，咁呢啲咧可能都对于成个树木嘅即系安全咧，系构成一啲影响 嘅 喎。 都系噶，因为咧，你唔同喺郊野方面啊，因为郊野方面咧，佢地下咧系冇一啲结构物，即系冇一啲水管啊，甚至可能一啲弧道墙啊咁样。但系市区唔系啊嘛，系因为佢本身隔篱行人路已经有地盘，即系已经有个屋苑。咁屋苑我嗰阵时做建筑嗰阵时咧，可能咧有啲地基啦，咁有啲围墙啦。咁同埋有陣時可能有啲水管啊，咁有陣時去做鋪路嗰陣時可能要倒啲石屎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啲根咧，佢生下嘅時候咧可能會 阻住佢，咁變咗佢就唔會好似個樹冠咁樣靜靜地一路咁樣向地下向橫伸展同埋伸展同埋向地下深部嗰度。咁所以變咗點解喺市區咧，的確個咧好多時嗰啲根咧係唔健康嘅，咁所以生到咁上下就會停。咁同埋你都你知喺前喺面頭有啲石屎嘅時候咧，咁佢啲水分咧唔可以直接落去，當然佢喺側邊咧係會間接咁吸收啦。咁嗰啲營養嘅取嗰個份量咧，亦都唔係咁健康嘅。咁所以變好多時咧，點解喺行人路啊喺市區嗰度咧，好多時啲樹咧啲樹根咧，我哋倒塌嗰陣時咧，見到咧好多時都斷咗，唔係好似我哋正常喺郊野嗰啲樹咧，嗰啲樹根咁樣伸展得咁好嘅。 1872311 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2022年嘅五月底，纽约移走最后一座收费电话亭，送去纽约市嘅博物馆，成为反映网络时代之前城市人生活嘅专题展览 Analog City 嘅一项展品。根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纽约自2015年起已经逐步拆除收费电话亭，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热点服务亭，提供免费 WiFi 和插电功能，同时有911求助按钮和地图查询等等的服务。不过报道说，纽约市区内部分位于私人物业的电话亭就仍然未被拆除。另外，在超人电影迷的游说之下，四座曾经出现在电影里面超人用以变身的电话亭将得以保留，但就已经不具备通话的功能。其实英国电信公司近年也在拆除电话亭，或者以£1出售给当地的居民。但英国通讯管理局却在6月初宣布，出于公众利益的考量，要保留部分电话亭，当中包括位于流动电话信号未能覆盖的区域，又或者各种意外黑点附近的电话亭，又或者过去12个月内有52次拨出纪录的电话亭，以及曾被用以致电保护儿童或者防止自杀机构的电话亭。当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为止的12个月内，保护儿童或者防止自杀机构合共收到约45000个来自电话亭的求助电话，可见电话亭仍然具备某些重要的社会作用。蓝地球，悠然赞稿。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潘永祥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咧就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劉國勳啊。劉國勳你好。 誒，劉國勳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刘国芬啊，以前其实立法会咧都曾经多次讨论有关于树木嘅护养啊，同埋涉及到树木嘅议案啦。咁但系今次咧又发生相关嘅事件啦。即系根据你哋过去咁多年以嚟，即系喺立法会入边嘅讨论咧，你哋发觉到或者你自己嘅总结咧，香港喺树木护养上面咧最大嘅问题系啲乜嘢咧？ 系啊，的确立法会系都好多次系讨论关于树木嘅问题啦。我自己印象里面最近嗰次是2021年的5月啦，咁都是关于一啲编制的问题啦。我自己即係睇返即係树木最大的问题呢，往往都是一啲嘅巡查啦，同埋係即係维护嘅。因为我咁即係简单分几个步骤啦，可能第一部分就係一个规划同设计啦，第二就係点样去种落去啦，第三就係点样去维护嗰啲树木啦。咁今次呢，其实我见得到今日嘅议案啦，其实亦都唔系打风之后，咁其实就咁肉眼望落去棵树好似都即系未倒塌之前呢，其实都好似几健康咁样呢。咁其实一般人呢似乎都唔系好容易去察觉得到。咁所以其实点样佢即系加强巡查，同埋佢即系用一啲嘅专业或者科技呢睇返嗰啲树系咪有问题，然后去采取一啲嘅措施。咁呢个系最重要嘅。 嗯。 刘国芬啊，即系当然啦，就巡查都系重要啦。咁但系似乎而家睇今次咧，佢即系头先阿苏国贤都讲，即系如果你要目测咧，因为资源嘅问题啊，你冇可能逐棵都深入去做一个检测啦。咁好多时都系用一个目测。 咁但係如果咁睇今次嗰個經驗咧，佢的確個目測睇佢咧，佢又唔覺有問題喎。咁如果咁嘅時候，係咪即係話喺呢個資源方面咧？如果我哋仲係靠目測嘅時候先去做檢測嘅時候咧，深入啲檢測係咪即係話都可能會今次又可能好彩啦，即係叫做咁，但係第二次未必一定係咁好彩噶嘛。咁即係政府有咩方案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嚇， 我諗主要係啊，即係幾部分啦。咁第一部分。政府過去在樹木管理方面呢是用一個綜合管理的方式的。咁呢個方式就是啊其實可能就樹木辦呢是做一個統籌的角色。咁但係啲樹木的管理呢就交返俾、相關喺即係嗰個棵樹喺政府嘅設施或者土地上面嗰個部門去負責嘅。咁常見嘅部門你會見得到可能係渠務處啊、房屋處啊、康文處啊、漁護處啊、土託處等等啦、啊。咁變咗其實呢個嘅統一嘅管理咧，係欠缺一個統一嘅規劃，咁係可能會政出多門啦。咁有起事上嚟，亦都會以往都見得到係會互相推卸嘅。咁所以點樣係有一個好啲嘅即係統一嘅管理啊？呢個係需要嘅。第二就係點樣去應用嗰、那個即係科技啦。我記得喺2021年嘅時候咧，部門都介紹過一啲嘅科技，例如啦。樹木管理嘅通用平台啦，另外就係二維碼嘅樹木標籤啦，第三就係傾斜嘅傳感器啦。我諗其實頭嗰兩個可能都係一啲管理方面點樣去分別啲樹木嘅管理，係第三個咧可能就真係目測以外，佢點樣去感應得到一個嗰個危機啊，或者係咪有啲問題？咁似乎就呢方面嘅發展都係緩慢嘅。咁我希望政府係可以即係因為佢本身就話2021年第三季就會推出一個維持三年嘅研究啦。咁我諗即係個研究仲進行緊嘅。咁所以希望可能即係加快個研究，同埋係咪可以喺即係國際其他地方有冇一啲嘅類似嘅技術，或者已經做緊嘅方法，一啲嘅科技可以引入香港，呢、這個都係重要嘅。 其实头先讲话资源问题咧，即系好似我哋医生咁啦。如果医生多嘅，咁当然我哋可以密啲睇医生啊，可以做多啲检查咁样。咁但系知唔知香港咧，即系喺嗰个即系负责树木办，即系负责检测一啲树木嘅人数咧，同我哋而家，因为我哋香港都有成百几万棵嘅树木。就算喺市區都有過百萬，咁係咪因為我哋其實香港咧嗰人手咧即係大大短缺，即係比其他國家會唔會即係都係落後好多嘅咧？ 我諗其實最主要就係嗰個編制嘅問題啦。因為負責頭先都講啦，樹木辦佢可能最主要嘅角色係負責統籌，咁可能點樣規劃啊，種啲咩樹啊，甚至乎有啲樹木嘅指引係俾到各個唔同嘅部門嘅。但係到真正管理翻。嗰啲樹可能種咗落去嘅時候，日常嘅維修啊、檢查啊、等等咧，就可能散翻落去例如康文署啊、房屋署等等唔同嘅部門。咁嗰啲部門嘅人員係咪有一個專業嘅知識，或者係佢做得幾多嘅時候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影響到我哋個樹木嗰個風險管理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係我哋即之前都曾經提議過啦，將喺散落到各個部門嘅人手。其實是不是可以集中翻喺樹木辦嗰度一個統一嘅管理呢？咁可能係對於而家都緊張嘅人手嘅時候咧，可以有一個幫手，因為你本身人手唔多嘅時候，仲要去分散落去咁多個部門，亦都係各自為政嘅時候。咁而專業部門即係樹木辦有專業嘅知識或者有啲方面係負責嘅時候，佢哋只係負責一個統籌或者規劃嘅時候咧，咁如果能夠整個人手，都抽翻落去，佢哋負責埋個管理、維護同埋去即係巡查嘅時候咧，咁係會更加有效一啲咯。 劉國芬其實除咗講到咧，係咪應該歸翻入去樹木辦之外啦，另外過去多年咧，亦都有專家提出過咧，香港係咪要訂立一套綜合嘅樹木嘅法例啊？咁唔單止係處理咗即係私人土地上面咧嘅樹木嘅保養嘅權責啦，咁亦都咧可以就此咧係加強到一啲專業人士嘅即係訓練啊、註冊啊等等，咁亦都可以咧令到各個散落去各個部門嘅管理樹木嘅責任。 任得以歸日。其實你自己看上來，即是今次的事件之後，我們需不需要都再討論一下，即是就著樹木 的保養立一條綜合的法例呢？ 我自己覺得都需要一條綜合的法例，因為現在一些的樹木法或者什麼，那可能都是分哪些是古樹，哪些是應該要去保育。咁啊，另外啊，要發展嘅時候，可能啊，如果有樹木嘅時候，應該點樣去處理？咁但係喺綜合上面啊，無論政府地方或者私人地方，一啲嘅管理啊，或者一啲嘅責任啊，點樣去處理嘅時候，咁我覺得都應該有個綜合嘅管理嘅法例咧，係立咗之後咧，係整體上面嘅管理係會更加好嘅。 嗯。 啊，陆国芬啊，我想问咧，嗱，以前好多政府部门咧，包括规划处啊，走入咗可能系地政处啊，佢哋都系附属某一个部门，或者系一个我哋叫做一个office 咁样。咁你觉得，如果既然我哋而家香港咁多树木要管理啦、巡查啦，我哋有冇必要咧，即系可能会成立一个独立嘅部门，从而咧佢哋喺嗰个提供一啲專業的意見啊，同埋一啲巡查啊，甚至乎可能去到一啲執法啊，各方面都可以即係能夠即係廣闊啲、暢順啲咧。即係因為畢竟如果唔係一個獨立部門咧，佢哋好多時咧做嘢都唔係咁即係有多方面嘅掣肘咁樣嚇。 其實事實上咧，過去即係樹木辦本身嘅設立咧，其實都係希望可能達到你所講嘅目的嘅。咁佢係特別喺2021年嘅時候啦，佢本身可能申請開一啲位嘅時候咧，都講到係跨專業嘅首長級嘅職位，都希望可能即係可能做到一啲嘅效果。咁但係睇翻事實上頭先所講嘅一啲老嘅問題咧，例如就係即係樹木辦佢係本身應該做咁嘅嘢，但係佢下面嘅人手係唔多，而另外真正負責管理嗰啲樹木其實係各自散翻落去。喺樹木上面本身個地方所屬嘅部門，咁所以我覺得喺嗰個整體上面可能可以用翻樹木辦作為呢個部門，咁然之後咧係將唔同嘅部門裡面所負責嘅樹木統一都歸由樹木辦去統一去管理，而將嗰啲人手亦都抽俾樹木辦咧，咁呢個係應該係會更加好嘅。 好啊，多謝曬你，劉國芬，傾到呢一度啊。劉國芬咧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其實咧，頭先劉國芬提過啦，喺2021年嘅5月啊，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咧係講過樹木管理嘅問題嘅。咁根據咧當時政府提交嘅文件啦，亦都就住係引入有關樹木管理嘅法例啦。政府當時嘅答法就係話咧，採取一個审慎和开放的态度的，鉴于这条的法例会对物业经理和私人物业业主带来重大的影响，而部分的物业经理和私人物业业主或者会选择将他辖下的树木移除，以致违背了有关推广妥善管理树木和加强保护树木的原意。另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具备相关经验推行所需树木检查和护养工作的合资格的人员短缺，这个呢就是政府当时对于引入一条的树木管理法例的一些取态。有潘先生在这里，潘先生你好。 你好。 是有什么看法呢，潘先 生？我是退休人士，我现在做的树木的，我是树艺师来的。 是。 那个问题呢，就因为我现在康文署做的。 嗯。 所有路边树都是搬过来的。所以我嘅 transplant 樹，transplant 過嚟嘅樹咧，全部都係病人嚟嘅。咁大量嘅樹，咁大量嘅病人，你叫一個部門去處理咧，做根本做唔到嘅。最大嘅問題，我自己覺得咧，除咗喺咁細地方種樹有問題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不停咁生長咧，你又唔控制高度嘅話咧，佢肯定到一個時間咧，就係會打關鬥啊嘛。而家出現嘅情況係打關鬥。而家包括嘅嗰单 case 呢，其实之前2015年，我唔记得2009年定2015年呢，我曾经去睇过嚟嘅。因为有嗰啲叫 public utilities 个公司喺度做工程。将啲树根斩咗去，跟住冚返。咁当年会冧过两次嘅，如果冇人我记得冧过两次。根本係冇机会俾佢生，跟住你又斩啲根。 好多谢晒啊潘先生嘅意见啊，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就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港城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交易广场。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去九龙方向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啦，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宝邑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恒生指数收市报18761点，跌168点，主板成交1239亿4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18765点，升5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126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11261点，跌265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293.2，跌6.8；百胜中国392.8，跌24.2；盈富基金19.4，跌1.6。中通快递218.4，升2.6；阿里巴巴86.8，跌3；网易132.2，跌2.3；美团171.9，跌3.5；友邦保险71.2，跌3毫；快手57.3，跌4.6；药明生物51.85，跌2.3。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排头位嘅股份编号系1940，之后系科轩动力控股、兴业新材料、中生联合，排第五的股份编号是1655。五大跌幅股份排头位的股份编号是8082，之后是国药科技、麦资资源、宝新金融和山高新能源，是山高新能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26，瑞士法郎0.963，加元1.327，人民币7.015，英镑对美元1.14，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15500蚊，比上日收市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62.7美元。港汇指数104.1，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龙翔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一场，但现在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经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由于较早前窝打老道去狮隧近龙翔苑曾经有意外，虽然清一场，龙尾都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至于较早前在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港城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车龙一度消散，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在弥敦道和窝打路道交界较早前的紧急维修亦都已经完成，弥敦道近住窝打路道一带的封路已经重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较早前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去港岛管道出口较早前有坏车，坏车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

我都希望咧，立法会就调高职安健罚则方面咧，希望尽快完成佢嘅审议工作，尽早咧可以通过法例。 有意见对调高职安健罚则有保留，政府会点样回应呢？工业意外仲可以点样防止呢？至于早前安达臣道工业意外、红馆演唱会严重事故嘅调查进度，又有冇新进展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四分，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直播室咧有陈燕平同埋潘永祥喺度。嗱，潘永祥啊，不如我哋又讲讲咧有关于疫症相关嘅议题啦。嗱，咁啊，根据咧今日啊卫生防护中心所公布嘅最新嘅即系新冠新冠病毒嘅確診數字啦，就系本港今日咧系新增咗咧系8868宗嘅本地个案，另外咧输入个案咧就有131宗。嗱，咁但系咧，专家成日都话，即系我哋去睇个疫症咧有几严重嘅时候咧，其实就唔好净系睇咧佢每日嘅新增嘅数字，其实更加重要咧就系睇下咧到底系有几多人系因为染咗呢个嘅新冠病毒而致命，又或者佢系有一啲比较严重嘅健康问题、危殆啊等等。以至到譬如佢要进入去深切治疗，又或者系佢哋嘅入院嘅比率咧，因为呢个咧就系涉及到我哋成个嘅医疗嘅系统啊，到底系咪承担到咧应对疫症嘅能力啊？ 系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几多个确诊咧，如果你话如果我确诊咗，主要我都唔需要入院嘅，我哋唔会占用咗我哋一啲医疗嘅系统，包括 ICU 啊，即系咁样。咁嘅時候，咁我哋又未必咁驚喎，係嘛？因為好多時都係家居隔離。但你話唔係，你話如果確診咗嗰時，可能有十分之一係需要入院嘅，甚至乎咧，可能好多重症，我哋嗰陣時遇嗰陣時都試過咧，去重症嘅人數入院嘅，令到咧我哋一啲醫療系統都會癱瘓嘅，甚至乎咧見到有啲急症室嘅病人咧，要喺露天嘅地方咧去醫治嘅。嗱咁嘅時候咧。總管，就算你話我確診嘅數目都係相若，但係可能如果你癱瘓到醫療系統咧，咁嘅時候我哋又會緊張好多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睇咧，唔係淨係睇話確診係10000啦，定係8000咧，仲要睇下嗰個死亡啊、重症啊，同埋佔用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嗰個比例有幾大咧咁樣嚇。 嗱，咁當然啦，另外一個都相當之重要咧，就係呢一啲嘅嚴重啦、重症啦，或者係死亡嘅數字咧，對於我哋點樣調節啊，我哋整個嘅抗疫策略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嗱，喺星期二嘅時候啦，咁就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佢喺行政會議之前嘅見傳媒嘅時候咧，就提過一個嘅數字嘅。嗱，佢當日咧，佢就話即係一般。嘅流感死亡率咧就系0.1%啦，而新冠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咧就系0.6%嘅，系即系话咧系后者咧就系前者嘅6倍，亦都咧系有长新冠嘅后遗症啦。咁所以咧就显示咧新冠病毒咧并唔系一般嘅流感，就呼吁市民咧就千祈唔好去唔打疫苗啦。啊，咁但系另外嘅一位嘅医疗嘅专家啦，就系医管局嘅前行政总裁梁柏贤啊，因为佢一路咧都有喺社交媒体嗰度咧，系撰写翻佢自己对于今次 疫情嘅，譬如抗疫策略啊，或者系疫情嘅发展咧嘅意见同睇法嘅。咁佢咧就喺佢嘅社交网站嗰度咧就写就话，计算最新嘅粗病死率啊，就系、是、应该咧系同年初第五波疫情嘅高峰期咧去分开嘅。佢就话，如果只系睇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即系由五月十五号到去九月三号咧，最新嘅粗病死率咧就系、是、跌到去0.098%，系同流感相若嘅。咁佢就话咧，即系分析数据咧要準確啦，咁而個死亡率咧，亦都會因為病毒而變異啦，同埋社區感染嘅情況唔同啦，咁所以咧就唔應該咧一刀切咁樣去計算死亡率嘅。但係佢嘅呢一個嘅意見同睇法啦，亦都惹嚟咗係唔少嘅一啲嘅討論啦。尋日咧就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佢亦都咧係喺個喺嗰個即係網址上面啊，發表了一篇叫做名为用数据说话的网志的。在他这篇网志里面他就说是如果我们是排除了即是 Omicron 第五波初期疫情最即是疫情最严重第五波初期 Omicron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的死亡数字，而单单以今年五月到现在的新冠死亡率是 0.1%， 同季节性流感的平均死亡率 0.1% 做比较，他就是说犯了一个严重的选择性偏颇，无视数千新冠死者的 不幸，而误导了市民轻视新冠疫情的。所以他就说，即在个计算来说，其实就应该是计算是整个第五波的疫情就造成的死亡，而不是只是计算是五月到现在的时间。他亦都话咧，0.6%嘅死亡率咧，唔单止一个数字，亦都系咧对超过咧9500个死者嘅尊重嘅。嗱，咁啊，即系卢寵茂有呢一个嘅说法啦，咁样。咁但系究竟我哋应该点样计算成个嘅疫情嘅死亡率咧，同埋呢一个嘅死亡率啊，究竟对于我哋去嘅应对策略嚟讲啊，有啲乜嘢重要意义咧？吓 嗱。當然啦，即係好多時咧，好多人咧都犯咗啲錯誤咧，就話啊，我想要到一個數據，比如話緊個死亡率係0.1啦，定0.6啊，定0.098咧咁樣。咁其實當然啦，數據係重要，但問題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想分析呢啲數據，想得到啲咩資料咧咁樣。咁比如話你話啊，流感可能死亡係0.1，咁究竟我哋呢個流感個傳播個情況係咪好嚴重咧？有几多人会感染呢？因为我哋大家都知道咧，你感染嘅人数多与少，再乘翻你嗰个死亡率，就得出你一个即系究竟有几多人会死亡。咁所以如果你话就算有一啲我哋知道有啲病咧，可能佢死亡率唔好讲0.1，可能系10%或者50%，甚至可能100%添。但如果你话一年我只系得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感染呢只病嘅。咁就算個死亡率係8%咧，我哋都未必咁恐慌，亦都未必咁重要去關注。但如果你話我哋感染嘅人係好多嘅，講緊過萬，甚至可能100,000嘅，總管你唔好話0.1，甚至0.01，即是話講緊係萬分之一。咁如果100,000咧，你就會死咗100人噶咯。咁所以亦都要睇就係咧，我哋呢啲所謂0.1或者0.098或者0.6，係咪一個平均數咧咁樣？如果你話啊，因為咧，我哋有好多人因為打咗兩針、三針，亦都佢嗰個免疫力咧會大啲。咁但係好多小童長者佢未打噶嘛，或者打得好少噶嘛，咁變咗佢個死亡率又會高好多噶嘛。所以我哋應該要全面咁去睇，而唔係就係單單有一個數話係0.1定0.6咧咁啦。 嗱，截到第五波嘅疫情咧，截到尋日為止啦，死亡嘅人數咧就係9623。咁如果計埋咧今日新公布嗰16名嘅人士咧，就總共係9639嘅。而喺尋日啦，就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咧，亦都話啦，即係 比較兩種病毒的死亡率必須是用同等的方法去到定義，亦都話咧唔會以單一嘅季度咧去判斷流感嘅病死率，咁所以咧佢就話即係應該咧即係整個嘅評估咧係應該用即係成個第五波嘅病死率嘅整體數字咧，或者長少少時段嘅數據咧去計比較合適。如果只係抽取一個時段嘅數據咧，就或者咧會有誤導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咧梁子超同我哋傾傾嘅。梁子超你好， 係梁醫生你好， 兩位主持好。 好，嗱，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計算個死亡率咧？個死亡率對於我哋整個抗疫策略有啲咩意義咧？ 嗱，我哋而家講緊嗰個其實叫做病死率咧，即係你個發現咗個個案入邊咧係個死亡嘅比例啦。咁我哋嗱，你香港啲又大家就係即係你有講係各執一詞啦。但我哋不如睇下世衛嗰個最近嘅數據啦。睇翻世衛上個禮拜全球咧，大約係即係話情報個案咧，大約係310万。咁佢入邊咧就有11000人咧係不幸過身嘅，嗰、那個本身佢嗰個病死率咧係 0.35，即係話新冠肺炎 0.35 咧。而呢個數字咧，其實喺 Omicron 佢開始 BA1 啊、BA2 啊，至到而家 BA5 咧，其實都改變都唔係太大嘅。咁即係話唔係話個 BA5 咧係特別比以前個病毒咧係輕微嘅。咁亦都同當地嘅傳播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見到有太特別嘅關係。所以其實咧，我哋香港點解會見到嗰個本身嗰個嘅，即係話我哋嘅病死率會有咁急劇嘅改變咧？譬如你由初時嘅我哋開始發病嗰時，其實唔係 0.6 嘅，嗰陣時可能去到 0.7 幾嘅嗰陣時嘅病死率。最主要嗰陣時候咧，就因為我哋咧就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咧，我哋嘅醫療系統係淪陷啊。在咁嘅情形咧，個病人攞唔到妥善嘅照顧咧，淨係我哋睇翻啲新冠肺炎嘅嗰個病死率一定係高噶啦。咁其實咧，我哋係睇呢啲咁嘅大流行咧，其實你聽個名字都知啊，叫大流行。點解大流行？我哋要講大流行咧，強調佢係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入邊咧，係影響到你大部分嘅人，而喺本身咧。就係話咧，我哋 Omicron 更加咧，就係、是、所謂海嘯式嘅爆發咧。呢、這個即、就、係、是其實我哋點解我哋第五波嗰陣時有一個咁慘痛嘅教訓咧？其實就好多人咧，就係話誤以為咧，其實個病毒已經係輕微咗啦，流感化啦，我哋可以掉以輕心。但喺嗰個時間入面咧，好多入面嘅呼聲又話喺嗰段時間我哋應該要放寬啊，應該躺平啦、啊。但實際上換翻嚟嘅其實係一個慘痛嘅教訓，因為我哋嗰時都係不幸啦。我哋譬如話係有其實9000人啦，有8000-9000人咧嗰段時間咧係過身啦。咁其實呢個咧係一個慘痛嘅教訓。咁同埋我哋去睇咧呢啲咁嘅病死率咧，其實只係我哋睇所有嘢嘅，譬如話呢啲嘅其中一個指標咧。我哋要應付一個大流行咧，始終我哋都係咧要肯定咧，我哋能夠咧係將我哋嗰個醫療系統係要守得穩。因為個大流行未正式終結之前咧，我哋最主要都係話咧，要睇下嗰個疫情嘅整體嗰個變化嘅趨勢，同埋我哋而家嘅醫療系統入面受到咩壓力。因為我哋香港咧，其實啟動咗個三級嘅應變咧，醫院入面咧都有一段時間啦。你梗唔好諗住我哋嘅三級應變可以長期維持落去，因為你始終有啲譬如話其他啲要通波仔嘅，你唔做嘅，等得幾個月之後嘅唔嚴重都變嚴重，同埋你嘅人手不斷咁樣扯薄，不斷咁加班咧，你都唔捱得幾耐嘅。所以我哋始終咧都係話咧，我哋反為係要睇嘅就係話咧。我哋嘅醫療系統入面嘅壓力能唔能夠解除呢？係我哋能唔能夠放寬我哋無論外防輸入同內防反彈嘅最主要嘅考慮。而我哋嗰個病死率入面點解係即係話係三月同埋五月有咁大分別呢？最主要嘅時間嘅原因呢，其實呢一來係疫苗，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三月嗰陣時候咧講得唔好聽，係醫療系統淪陷，同埋你嗰個院舍入面個處理咧係有問題咧，係引致嘅。而嗰段時間香港都係再次出名嘅，因為我哋係嗰段時間全世界嗰個病死率係最高嘅地方咧，呢個都係不幸嚟嘅。咁我哋而 家入面呢點解會降低呢，因為醫療系統呢開始能夠守得住啦。咁同埋呢就係話你呢係嗰疫苗接種高咗，亦都係我哋嗰個係發現呢啲個案啊，長者嗰啲尤其是喺院舍嗰啲我發現得早同埋早食藥呢，咁呢啲係一啲嘅因素。但呢啲唔係永遠嘅，如果個疫情係不斷呢係咁上升呢，我哋唔能夠擔保呢我哋嘅應對能力呢可以追上嘅，所以都係要小心啦。咁但係當然呢，因為最近嗰啲睇曬所有嘅指標呢，個疫情可能呢應該都去到一個呢係一個下降嘅階段啦，除非有啲特別危險嘅變異病毒出現，咁而家全球環顧都未有。咁其實呢隨住我哋嘅醫療系統嘅警報如果能夠解除呢，譬如話你嗰個警報可以由三級嘅動員去到返兩級嘅，即係你嗰、那個病床使用係低過2500嘅，好明顯嘅。咁、那個情形你都可以諗下，好多嘅措施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大嘅放寬空間囉。 嗯，咁啊，其实究竟我哋应该用啲乜嘢指标呢去衡量嗰、那个嘅放宽一啲限制措施嘅空间呢，即係除咗头先你讲嗰个病床嘅问题之外，另外譬如嗰个即时繁食率系咪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因素呢？因为今日呢我哋留意到就系、 是 你繼續 即時繁殖率呢，我哋嗰個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即時嘅，係、過幾兩個禮拜之前嘅，有一個滯後，你見到睇嗰個呢。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其實我哋可以用唔同方法去推斷嗰個疫情嘅走勢。我哋第一件事呢，我哋就係話呢，當我哋嘅醫療系統明顯受壓嗰時候呢、我哋最緊要確保呢個疫情有一個肯定嘅下降嘅趨勢。 係、 因為呢樣嘢呢係守穩我哋嘅醫療系統一個最重要啦。 梁志超醫生，因為就嚟七點鐘新聞，睇下一陣間可唔可以傾多陣啊？ 撥拳打同掌掴等，令佢哋跌倒床上。其餘幾名被告不認罪，繼續獲准保釋。当中三人分别喺十一月至到十二月开审。天气方面，大陆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酷热天气。本港方面，高温触发嘅骤雨喺下昼为港岛东带嚟超过10毫米雨量。强台风南马已经增强成为超强台风。喺下昼四点，南马都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喺下昼四点。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大部分地区有烟霞，晚间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同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梳士巴利道有意外，咁较早前呢一段的九龙公园径一度要全线封闭，而家改为只是封闭慢线，咁但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梳士巴利道在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径的车龙排到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近佐敦道，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就排到柯士甸道，而家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上海街一段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就在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因为有意外，而家慢线是封闭，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揸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有意外，龙尾德宝花园。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深井消防局的快線曾經有意外，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意外清一場，車輛的大消上日，現在龍尾分別去到屯門公路近丁九和丁九橋接近青衣西北交匯處。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在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交通亦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凤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涌道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裕隆山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过咗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立法会讨论到有关于职安健条例修订的法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 工友的性命很宝贵，如果没有做好个职安，家长一定不会让小朋友入行。 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 以外很多人都不想，但是怎样可以避免到，是不是职安检加大个罚则，其实以后就不会有意外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道9月22号和23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50个机构提供大量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潘永祥，我哋七点钟新闻之前咧，就同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啦梁子超倾紧噶，请翻佢出嚟先。梁子超医生你好。 你好 啦，嗱，不如傾埋啦，就係究竟咧死亡率嘅，即係或者係叫做病死率啦嚇，病死率嘅討論咧，對於公眾去接受，到底佢點樣判斷佢打唔打疫苗咧？你自己覺得咧有啲乜嘢嘅影響，或者有啲咩嘅意義咧？ 嗱，我諗嗰個咧，我哋係因為個病死率咧係一個係會隨住你嗰個醫療系統咧。同埋隨住嗰個個人嘅風險因素咧，其實有好大嘅改變嘅。咁其實我哋咧，其實都唔應該咧係太過強調咧，即係話嗰個，即係話我哋喺某一個時段見到嘅病死率嘅、 嗯。 因為無可否認咧，無論嗰個病死率係幾低都好咧，始終係有，如果係有風險嘅人士，你都要叫佢打疫苗。正如你話，你就算好似流感咁啦，流感唔通我哋唔叫啲高危長者打疫苗嘅，咁、其實一樣。所以我哋其實眼前嘅好明顯就係話咧，我哋仲喺一個新冠肺炎嘅疫情嘅相對高嘅位置，雖然佢有一個下降嘅跡象。喺呢個時間咧，其實最重要就係任何高危人士，尤其一老一幼或者長期病患者咧，係應該去盡快咧完成埋佢未完成嘅疫苗嘅劑次嘅。因为有一样嘢要知道咧，就算政府可以等，个疫嗰个病毒系唔会等嘅。个病毒始终都会透过一个广泛个传播咧， 係令到我哋本身咧嗰個群體咧係會最低限度對一啲冇進一步變異嘅病毒咧係會咧係對佢阻慢佢啲社區咧係防止佢產生個海嘯式嘅爆發。當呢一樣嘢出現咗嗰陣時候咧，你自自然然咧所有地方都要考慮咧，需唔需要為佢經濟民生咧係重開翻咧，即係話係即係話對外一啲嘅交通嘅。因為你要知道咧，就係話咧，我哋咧，如果喺個醫療系統能夠守得穩嘅情況之下咧，外防輸入嘅措施入面咧，其實最主要嘅考慮咧，就係話本地嘅疫情同外地嘅疫情有冇一個實質嘅差距，包括個個案嗰個發生率有冇唔同咧？第二樣嘢，佢會唔會有啲唔同嘅變異品種係對我哋構成威脅咧？當我哋而家咧去到呢個 BA 五咧，已經漸漸咧係變成一個絕對嘅主流病毒嗰陣時候咧，我哋其實同外地嗰個嘅差距咧，喺呢個階段咧，其實已經係基本上消失噶啦。只要我哋嘅醫療系統入面咧，能夠個警報解除咧，其實我哋有相當大嘅空間咧，去檢討我哋嘅所有嘅外防輸入嘅措施嘅。 好啊，多谢晒你，梁子超医生倾到呢一度啊。梁子超医生咧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咁亦都潘彦祥，你都留意到啦，就系港大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嘅教授金东彦啦，佢喺接受咧中通社访问嘅时候咧，就佢咁样讲嘅，佢就话香港疫情咧正系走向终结，咁佢咧就最主要系用嗰个病毒嘅即时有效繁殖率啦，去到做比较啦，就话今年一月初咧疫情高峰的时候繁殖率曾经超过六，但数值在四月之后就没有超过一点五了。咁佢就话呢个就同我哋常见嘅呼吸道疾病嘅流行咧系相似嘅。咁佢亦都话咧就系香港咧累计有超过168万人染疫，两针疫苗嘅接种率咧系超过九成嘅。咁所以咧香港社区系有较强嘅群体免疫，有地方性流行嘅特点，唔再具备咧爆发疫情嘅条件。佢又话如果唔出现咧大嘅新嘅变种病毒咧，香港只需要好好应对，以减重症减死亡为最高目标咧，就能够实现咧稳控疫情。 咁呢个都系嘅，因为咧其实我哋最重要就系即系嗰个重症同埋死亡啦。咁当然另一个样咧就系会唔会瘫痪我哋个医疗系统都重要嘅，因为咧过往嘅日子咧，如果你人数多嘅时候咧，咁我哋好多一啲急嘅症咧都要拖延嘅。因為我哋唔係淨係依一個冠狀病毒噶嘛，我仲有其他心臟啦，仲有其他手術都要做噶嘛，仲有變咗家屬咧，佢想要探嗰啲屋企人咧，都唔得啦。咁所以呢啲都係要考慮嘅嚇。 咁當然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衛生防護中心啊，或者係大家睇翻咧，特區政府佢嗰個新冠病毒嘅專頁啦，入邊咧都有一啲好詳細嘅，即係各種嘅數據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比較咧係累計死亡個案嘅數目，有接種疫苗同埋冇接種疫苗嘅數字嘅。即係譬如舉個即係簡單例子啦，以80歲以上咧。死亡嘅數字嚟到講咧，都可以睇到咧係有接種疫苗同冇接種疫苗咧係存在一個明顯差異嘅。咁所以咧政府同埋即係專家咧，亦都係特別強調咧，就係一老一幼啊嘅疫苗保護咧係相當重要。咁但係當然即係點樣去推動更加多一啲未打針嘅人士去接種疫苗咧？呢個就都幾考政府嘅功夫啦。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一傾咧，另外嘅一個話題就是维港渡海泳会举行的，但是香港马拉松就会取消了。另外一个重点的项目就是乐施毅行者今年会继续用一个虚拟方式举行的。1872311大型的体育运动赛事怎样受到疫情影响呢？打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在国际赛屡次获奖的前港队空手道代表陈嘉文近年教紧视障人士，这 个是他多年的梦想，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呢？教学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今个星期日听下陈嘉文和学员宝华的分享。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 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再工业化，咁好多厂家。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我哋旅游业不同阶段的发展。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Inno Hong Kong 100亿其实已经开始差不多2年。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潘永祥，我哋之前亦都喺节目嗰度咧讨论过咧，就是、有关于大型体育赛事啊，特别关注咧就系渣打马拉松啦，应该系香港马拉松啊，以及系维港渡海泳咧，系咪可以如期举行嘅？嗱，咁啊，最新嘅一个消息，咁就泳总咧，中国香港游泳总会就宣布啦，吓10月23日会照常举行咧维港渡海泳嘅，并且咧听日就开始接受报名噶啦。而个参赛名额咧就系同旧年一样咧，系有1500人嘅。咁佢哋都要满足早一啲嘅条件啦，譬如就系要系领取选手包当日即系活动举行前48小时之内啦，参赛者咧要接受由主办单位为泳手免费安排嘅核酸检测啦，并且取得阴性嘅结果啦，亦都咧泳手要递交咧电子健康申报表嘅。比赛当日，泳手同埋工作人员到达赛事场地之前咧，亦要自行咧接受快速检测嘅，并获得阴性结果咧，先至可以进入去比赛嘅区域。而所有入场人士喺比赛当日咧，都要使用咧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咧进入会场嘅。咁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参赛泳手咧，必须系要符合咧疫苗通行证蓝码嘅相关要求。 啊，今次都算一个突破啊！因为之前咧都听讲就话，政府都好坚持咧，即系上下500个啦泳手参赛啦。咁而主办单位亦都话，不如我哋分开几次啦，咁样咁令到咪即系等于每次都系上下都系500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即系似乎又即系政府又出绿灯啦，咁即系可以将个上限亦都去到1500咁样。咁但系具体个运作，即系咪一次过即系千几个啊？因为佢仍然都系分开咧，定系点样咧吓？ 嗱，电话旁边咧，请嚟中国香港游泳总会嘅会长黄敏超嘅。如果你有兴趣咧，想倾呢几项赛事咧，都要打嚟1872311嘅。黄敏超你好， 系黄敏超你好， 你好。 首先想问啦，大家可能会觉得咧，好似柳暗花明，即系之前咧，好似都有好多忧虑咁，但系而家又成功能够举行到，究竟点解中间会政府会接受咧，系照样系1500人呢个数字嘅咧？ 嗱，因为政府佢最初讲咧就话500人。连埋运动员，连埋呢个官员嘅工作人员嘅，咁咧就但系咧，我哋觉得咧，其实我哋每一组500人咧，应该都可以嘅。最紧要就系我哋每一组咧，就组同组之间咧，冚唪唥即系好清晰地将佢隔开。 嗯， 咁所以我而家今我哋分开，今次分开系四组出去。咁四组咧就即系等于系每组咧就差唔多系400多个人啦，系即系其中系有100多个系工作人员，300多个系呢啲系运动员嘅。咁变咗中间亦都系隔咗差唔多成40几分钟，所以变咗系好清晰地咧，一组组人500人吓，即系游完差唔多就嚟游完咧，到去到嗰边啦，咁另外呢边先出发。 咁但系佢哋个集合时间啊，有冇因此而有分别咧？因为如果你个集合时间冇分别咧，即系同样都系成1500人堆埋一堆嘅啫。 嗱，我哋会一定会将佢哋就分开嘅，同埋我哋咧尽量我哋就喺即系对嗰啲嚟嘅运动员咧，叫佢哋系分开嘅时间一定嚟。或者譬如你我哋抽咗签啊，佢第一组嗰啲就几点钟到几点钟到，之前你唔好到。咁再加上咧，佢个时间限制之，呢个再加上咧就系、是、即系个场地方面咧，我哋都系分开嘅。我啲工作人员将佢，你系 边一组嘅或者第二组嘅，唔该你唔好走咁埋嗰边。咁啊，即系其实而家嗰边嗰个场地啊，即系呢个金紫荆出边咧，向住呢、這个即系个海岸，即系呢个海边嗰边啦，即系靠近正总嗰边咧，亦多地方可以系散开啲人嘅。咁啊，早人啦，到佢哋先叫佢哋嗰组翻过嚟，咁就变咗就清晰好多啦。 啊，黄敏超啊，嗱，你诶喺点嗰度咧，你就分开时间啦。 嗯，系。 咁但系到终点嗰阵时候咧，佢哋都系冇规定，比如话第一批上咗岸咧，又要几耐咧就要离开。 系噶， 就唔会聚埋一齐咧。 走噶啦，系啊，即系同埋即系我哋即系有几手准备啦。第一，即系叫佢哋即系大家早啲走啦，即系上嚟抹完身啊就走噶啦。另外咧就希即系亦都睇个场地咧，佢有几大，同埋叫佢哋咧，佢第一组呢啲唔该你去或者左手边转啊远啲。第二组我哋或者右手边或者中间过，即系我哋会即系用晒所有可以谂到嘅方式咧，就尽整啲人群唔好聚集咯。 咁另外咧，你而家分咗四组咧，系有冇一啲级别嘅分开啊？定系纯粹系随机啊？定系点样嘅咧？ 嗱，主要就系两尺，每组啊三百几人啦。 系 啊，咁咧就第一个三百几人，其中里边有一百咧，有五十个男五十女咧，就系、是、精英嘅，佢哋就争就斗快嘅。咁咧就其他嗰啲组咧都系就悠游组嘅啫。 哦。 嗯，系嗱，其实如果睇翻咧，黄敏超即系睇翻你今年咧所做嘅一啲防疫措施咧，同旧年嚟讲个差异好似唔系太大嘅啫，系咪？从之前以前嘅差异唔系太大。 都唔系噶，嗱，起码嗰个组与组之间咧，其实咧，而家我哋四十几分钟同旧年去相比咧，旧年系十几分钟噶咋。 嗯。 咁已经相差好多，亦都今年你应该好明显睇到嗰个喺海度咧。一组与一组之间咧，起码我谂隔咗有几百码嘅，起码都五六百码，然后先第二组嘅，就冇可能佢哋系第二跟住嗰组会追到上去，咁令到即系啲人会走埋一堆嘅，同埋都一组组啲人上岸咧，都系有时间我哋叫佢哋冚唪散开。 嗯， 啊，黄敏超，如果你旧年都系分开几组啦。咁但系今年咧就你做每一组嘅分嘅时间长咗啦。咁你有冇比较过？比如话上次咧，我哋总共用咗占用咗嗰个海港嘅时间几耐咧？同埋今次咧，你预计又会占用几耐嘅时间咧？咁啦吓。 嗱，一样就系、是、可能我哋变咗系开第一组咧，就要早少少，就七点几就要开噶啦。 系。 咁咧，其实就原都系八十点半俾翻个场呢个开始算嘅。 嗯，系啊，所以黄敏超，其实如果比较翻咧，其实你觉得即系政府最后啊，系批准你哋去举办嘅最终嘅一个好重要咧，系咪你哋将嗰个嘅每组嘅出发嘅间距啊，再进一步系拉长？呢个会唔会系即系你哋最后能够争取到嘅其中一个焦点咧？ 我谂呢个其中只一个原因啦，因为佢政府就好紧要就系你嗰五百人一组咧，你就唔好捞同埋其他啲人捞埋。咁我哋即係我哋係諗盡方法咧，盡量咧係去達到政府嘅要求。 嗯，最後一樣我想問啊，就係得翻一個月就舉行啦。咁你哋夠唔夠時間去準備一啲前期嘅工作啊？譬如幾時做水事啊？ 應該就啱啱夠，因為其實我都諗翻舊年都係咁多人，但係嗰個準備時間亦都係好都幾遲先批准嘅。咁都係有冇係一個月到？而家我哋都有。一个月零几日啦，应该已经听日开始，我哋系做呢、这个报名噶啦。 嗯， 啊，黄敏超，咁如果到即系超出咗千五个咧，系咪用抽签嘅形式，定系点样安排？ 先到先得啊， 抽签 。我哋以往都系咁样噶啦，即系公道起，因为当然佢哋系要一定要达标啦，又要。 嗯，好啊，多谢，好清晰，多谢晒你啊，黄敏超，唔该晒。啊，黄敏超咧系中国香港游泳总会嘅会长嚟嘅。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对于一啲隐藏喺社区嘅危机家庭、亲友同埋邻居，喺保护儿童方面嘅角色尤其重要。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 若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嘅，就要立即通报相关嘅部门同埋警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1潘永祥即係維港渡海泳就可以如期舉行啦。咁但係咧喺今日傍晚六點幾嘅時候啦，香港田徑總會咧就話，基於本港嘅疫情狀況，大會至今咧都仲未收到咧批准舉行渣打香港馬拉松2022嘅。由於咧距離原定賽事日期只係得翻兩個月嘅時間啦，一眾跑手同埋持份者咧未必有足夠嘅時間咧，未必有充足嘅時間咧做好準備。咁所以大會咧就喺別無選擇嘅情況之下，決定取消咧2022年11月20日舉行嘅賽事啦。嗱，咁啊係楊潤雄局長咧係被問嘅傳媒問到呢、這個香港馬拉松取消嘅時候咧，佢嘅回應就係話咧，就話呢幾日咧都陸續批咗一啲活動同比賽啦，政府亦都好希望咧喺唔影響疫情嘅情況之下維持到防疫抗疫嘅措施，希望搞多啲比賽咧，俾香港市民參加。佢就話今日聽到呢個消息咧，會再請同事咧了解一下。咁除咗係馬拉松取消之外啦，另外咧樂施毅行者咧，亦都會係用翻一個虛擬方式舉行。究竟情況係點咧？電話旁邊請嚟樂施會嘅籌務經理，負責活動嘅黃玉嫻啦。黃玉嫻你好， 黃玉嫻你好， 你好你好，兩位主持你好， 係可唔可以講講點解你哋會轉係虛擬舉行啊？ 是，其实另一种说法就是等于同渣打一样是取消了我们所谓实体那个的，即是我们今天的决定都是这样。咁最主要就都同他们差不多啦，因为个活动的规模，而其实毅行者我们相信是比较重艰难啲嘅，因为是100公里的山路啦，同埋我们要求要四个人是沿途一起的。咁所以呢就那个参加者的体能啊同埋预备各样呢是一定要需时。咁如果我以往经验一定是足足的三个月，就最主要是希望他们的安全啦同埋即是大家玩得开心。咁而我哋主办呢边因为都牵涉即係我哋今年虽然將个規模降低好多啦，但係个义工都有成差不多接近1000人。咁所以我哋喺呢两方面嘅考虑呢，亦都係同政府緊密咁聯絡咗，應該係差唔多接近兩個月啦。咁事實上，我哋星期三咧係得到政府一個即係書面嘅一個回覆。咁我哋基於佢書面嘅回覆咧，就內部傾完之後啦，咁所以今日就作呢個決定，就係今年會用虛擬嘅方式。咁我哋覺得咁樣嘅做法係會比較即係點樣講？適合我哋主辦啦，同埋參加者。而我哋最大嘅考慮係一個安全啦，係啦。 黃耀恆啊，政府嘅書面回覆咧，係基於啲咩理由咧，唔想你哋用現有嘅規模去舉行咧？ 佢最主要就係而家疫情嘅數字仲係高啦，咁而佢其實好確實，佢就要求我哋將個活動規模是再減的，因為我們向來呢就是有所謂1300隊，即是說大概5000多的參加者，我們今年呢就已經主動減到剩下1/4，即是說1600位參加者。咁我哋諗住呢個獲批嘅可能性會高啲嘅，咁但係佢哋即係最新嘅回覆都係要再 cut， 都再減少人數都係唔得啦。嗱，不如我哋7:30新聞翻嚟咧，繼續同你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田径总会宣布取消于11月20日举行的香港马拉松赛事。田总表示，大会至今尚未收到批准举行赛事，由于距离原定赛事日期只有两个月时间，一众跑手和持份者未必有充足时间作好准备，大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决定取消今年赛事。大会感谢各界对香港马拉松的支持，并将继续留意疫情发展，在许可的情况之下尽快恢复赛事。涉及打鼓岭平阳村发生绑架撕票案，两名男子控以一项谋杀罪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2月9日，两人暂时无需答辩，以待控方索取法医、毒理和病理报告，两人还押惩教署看管。两名被告陈华兴和陈耀龙被控于本月5日在新界打鼓岭平原路和无名路交界的一间庙内涉嫌谋杀 男子张毅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萨马尔罕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他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多边主义，摒弃零和博弈和集团对抗，同时要防范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他强调秉持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出席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他说中方愿意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又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普京就表示理解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疑问和担忧，俄罗斯珍视中方所持的平衡立场。本港新增8999宗确诊，本地感染占8868宗，单日新增个案连续两日超过8000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需要再多几日留意疫情走势。医管局情报15宗死亡个案，分别是10男5女，年龄介乎50至102岁，其中9人未完成3针疫苗接种。法医情报一名85岁男子在家中离世个案，他本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在本月10号到社区检测中心，翌日结果呈阳性，同日离世，法医判断死因和新冠病毒有关。另外一名4岁男童星期二确诊，昨日因为气促送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同日转往屯门医院隔离治疗，今日突然情况转差，经抢救之后离世。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晚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和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两日持续酷热，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车多。另外在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梳士巴利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现在龙尾就排到去海景加福洲际酒店。现在尖沙咀一带呢多条道路都是比较繁忙和挤塞的，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在科学馆，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海防道，而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是有一些挤塞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银禧花园车多繁忙，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因为较早时的意外，现在深井段还是比较车多一些，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行丽园和青朗公路近金竹角。提一提大家，观塘的翠屏道因为水管急收，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长过7米的车辆是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翠屏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食嘢是会分散注意力，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完成， 但在一众领导人心中，心头大石仍未放下。 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并不等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那就好像我们写了答案，老师还未给分数。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秋风起就梗是要减肥啦，趁着一个秋天凉凉爽爽的日子，行山又好，跑步都好，你冇藉口话黐黐立立噶啦。祝大家有一个健健康康嘅秋天。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在疫情之下，维港渡海泳将会预期举行的。但是香港马拉松就会取消。而另外一个乐施毅行者亦都取消了实体的。1872311，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呢？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的。潘永祥，我们继续就请回乐施会的筹募经理，负责活动的黄玉娴跟我们倾倾。黄玉娴你好。 主持人你哋好。 嗱，刚才咧就讲到即系你哋同政府咧磋商嘅过程啦。咁因为你哋当初系即系都预备有成1600人会系要参加噶嘛，系咪？ 系、 嗯、吓、啊，即系400队啊嘛。咁但系其实政府最大嘅顾虑啊系啲咩嘢咧？系咪人数嘅问题，定系一个路线嘅长短嘅问题呢？ 佢個回覆其實係人數啦、長短啦，同埋個時間。咁因為三個因素咧，都係互為即係會影響，係增加嗰個所謂即係接觸嘅可能性啦，同埋就相應就係嗰個所謂風險咯。 嗯，系嗱，但系你哋譬如乐施毅行者咧，即系以往一路做就当然系要跑山啦。咁当然，即系你就算讲话千几人喺度咧，由于大家可能个出发嘅时间不一啊，其实根据你哋嘅经验咧，系咪真系会出现一个比较有一啲嘅地方咧，可能会真系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多人去聚集嘅咧？其实你哋有冇谂过用其他嘅方法咧，令到队伍同队伍之间的接触点是可以减少到的 呢？有的，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都将个活动规模是减了1/4，即是还只是剩下1/4，但是个活动的长度和个时间是 keep 翻的嘛，即是都是100公里和48小时。其实这个已经是可以大大减低，即是变了一些人是疏了很多啦。而我们在活动安排，譬如起步 的安排啦，同埋是沿途的安排呢，都是将他们是即是分隔开，即是一个 batch 咁样分批出发。其实我哋喺个活动安排上面咧，同埋因为其实喺郊野公园行山都系可以免戴口罩嘅。咁我哋就觉得其实个风险系比较低啦。咁事实上譬如关于我哋因为个活动比较长，我哋都要喺某啲地方系有食物同埋飲水。咁其實一般行山人佢哋自己會飲水啦。咁而食物咧就係我哋大會都希望提供一個基本。咁我哋都會做咗係即係獨立包裝啊，咁樣係等佢哋即係可以方便進食。咁同埋喺個我哋所謂檢查站裏面咧，就可以有啲空曠嘅地方，就可能我哋嘅情況係每4人1小隊嘅。咁佢哋可以即係各個一方咁樣去進食啊、飲用啊。咁我哋喺個活動安排都喺我哋嘅申請俾政府嗰度咧，都即係言明曬呢啲細節嘅安排。咁好可惜都係冇獲批到嘅，暫時。 黄玉娴啊，我想问咧，其实有其他啲大型活动啦，包括渡海泳啦，佢哋都同你好相似嘅，都有千几人啦。咁佢哋一个方法就话咧，佢哋分咗四组啦，而每组咧就相隔四十几分钟咁样。咁其实喺嗰方面咧，政府都着咗绿灯俾佢哋做啦。咁你都有冇参考呢、這个？点解你哋又唔可以咧？嗱，相对于渡海泳。佢嗰個距離仲更加短啦！你喺一個咁大嘅郊野公園上面，其實你嗰個途徑咧係好長噶嘛，100公里咁樣。咁點解你哋有冇考慮到可以分開，好似躲泳咁樣分開四個階段，即係四組人出發？同埋你哋咁長嘅途徑，點解你哋都唔可以接受？即係政府唔可以接受你哋呢個安排咧？ 我首先回应了那个，即是譬如就我们千六人如果分做四批然后每批我当我们跟渡海泳是一模一样的，即是我甚至是相隔一个钟添。咁即是话呢，我们要用四个钟是出发千六人。其实如果以今年来讲呢，我们是完全可行的。是啦。咁但是因为政府都没有给这个即是选项我们啦。咁所以我们所以就在即係就住我哋11月嗰個活動嘅申請咧，佢只係叫我哋減低人數啦，同埋將個時間係 cut 短，或者係喺個準確地咧係叫我哋將個活動嘅長度啊，即係我哋 100K 可能係 cut 做，即係佢又冇講到係幾準確幾短嘅。咁但係我哋嘅經驗咧就係要係40多K 啊，咁樣佢就有機會批咁咯。咁所以我哋如果佢係要求我哋分。隔一個鐘先至放四百人，隔一個鐘先放四百人。其實我估我哋都實際做到嘅。咁反而我哋有個難處咧，就係到因為佢對上個回覆係9月14嘛。 嗯， 咁而佢哋個活動咧係兩個月鬆啲到啦。其實我哋已經去到一個唔可以再。即係 delay 啊！即係我哋因為蘇花都未通知啲參加者，就話啊，你報名，你參加，你哋登記各樣各樣。咁所以我哋連啲隊都未有嘅話咧，咁而佢又未有一個確切嘅回覆。咁所以我哋經過衡量之後咧，就係今日都即係決定咗，我哋今年咧，即係其實我哋會喺11月28日至12月18日咧做一個所謂虛擬嘅模式。咁而事實上咧，我哋喺另一邊廂咧都未放棄實體嘅。咁因為我哋好好啦，有即係政府部門最主要係漁護處啦，佢哋都即係知道我哋個情況，同埋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恆常嘅安排，就有個我哋叫 fallback day 啊，即係 in case 後備日子 係啦，後備日子係啦。咁我哋都好早之前都申請咗呢個後備嘅，咁我哋都本住一個毅行精神，我哋都唔想即係就咁就放棄咗。其實我哋都感受到好多毅行者咧，就真係好想參加呢個活動嘅。到底係停咗三屆啦，咁我哋裏裏外外上上下下，咁即係都係好想好想做啦。咁就因為個時間一日一日咁過，而個活動又真係需要啲人行一百公里。又在籌備方面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兼顧，所以我們就覺得今天是都九月中了，我們都即拖無可拖了，我們不如就決定了11月做了這個虛擬先、因為我們都將活動的模式呢是有些微調啦，那個方向呢就是希望即一般行山人士，因為如果一次過行100公里由西貢去到元朗呢是比較即具挑戰的，咁又或者我哋去年最多都俾人哋分兩次啦，咁今次我哋俾人分三次，咁我哋希望咧咁樣可以即係廣納多啲人可以參加啦。咁今日我哋最新嘅數字，見到呢個渣打馬拉松即係可能今年未必如期舉行啦，咁我哋都希望可能。渣打馬拉松嘅日勇等都去考慮參加毅行，但係當然兩個係性質好唔同嘅，一個係路賽，一個係山賽，同埋我哋係好強調係團隊，即係四個人一齊報名，一齊由頭行到尾咁樣咯。 好啊，多謝曬你黃玉娴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黃玉娴咧係樂施會嘅籌務經理嚟嘅，不過潘永祥其實都疫情之下都有好多活動咧，因此而受到影響啦。咁不過當然亦都有啲人會話啊，其實樂施嘅行者佢哋都係跑山。咁跑山其实个感染嘅风险系咪真系咁大咧？即系可能有啲人会提出呢一类嘅观点啦。 冇错， 系啦。咁嗱，不如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讲咧，另外嘅一个嘅地点啊，吓，亦都系随住咧新发展区嘅推动啦，而会消失嘅呢个咧，就系位于上水古洞嘅自记芥木厂啦。 CIBS 人人广播 好鼓励家长同小朋友一起做运动，由零开始慢慢鼓励佢，等佢有最基本嘅成功感。 CIBS 节目。 做完运动更加有个学习的动力， 识到好多朋友。 未跑的时候，啲同学都喺度嗌紧加油加油咁样咯。 冇话胜利与唔胜利，最主要系突破自己嘅啫。 因为波系圆噶嘛。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由六七蚊升到嚟廿几蚊嘅啲嘅，我就未买嘅。 睇到咧，股价系非常之波动。是不是值得追买这些股票呢？好彩当然看中你会赚，止蚀都很伤客的。 你怎样要看回它本身盈利表现，我不是有这么买这么股票。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点半至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潘永祥位于上水古洞的自记界木厂，其实它就是位于东北新发展区入面的。所以当时是宣布会发展新界东北，其实亦都已经是预告了这间的界木厂它亦都会受到影响的。其实这间界木厂它数回就成七十几年历史的。最初它就是四七年，大概四六四七年，就首先在北角渣华道那里开业的。后来搬过去柴湾。咁然之后最后尾咧就落户去上水古洞，咁喺上水古洞都已经都好多年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过去一段好长嘅一段时间咧，都系收即系唔同嘅一啲嘅废木啦吓，咁爱嚟做翻一啲嘅加工啦。咁受到新界东北嘅发展啦，由于咧嗰度系位于咧系古洞北新发展区第一阶段嘅发展地方啊，咁所以其实政府亦都一早咧系话要收翻嗰笪嘅地方嘅。咁木厂咧，根据政府所讲啦，合共咧大概系可以得到咧1400多万元嘅补偿嘅。咁亦都咧系好早通知咗咧涉事嘅负责人噶啦。咁亦都咧系两度延期啦吓，延咗佢嗰个搬迁嘅期限啦。咁喺13号咧，其实就最后个收地嘅期限咧都系届满啦。而发展局局长阿宁汉豪咧，佢就话咧，即系根据机制咧，其实木厂已经系亦都系得到补偿啦，同埋咧亦都有足够嘅时间通知，咁所以佢哋就唔会再延期，亦都系呼吁营运者咧能够尽早配合政府嘅行动咧，系搬出去啦。 系啊，因为嗱就而家嗰啲可发发展区咧吓，新发展区咧，如果当我哋落实咗嘅时候咧，咁通常都有几个程序啦。咁第一个当然係收地啦，咁有啲收地呢就係一啲私人嘅土地，亦都包括一啲政府一啲短期租约批出嘅土地，甚至乎呢有啲係政府自己用緊嘅，咁佢都要收返嚟，咁我嚟做发展咁样。咁第二方面就当然係土地嘅平整啦，包括一啲基础设施嘅发展啦。咁而最后呢就当然每一个地块里面呢有啲地基呀同埋上盖建筑咁样。咁所以的确个呢收地嗰个步骤呢对整体嗰、那个新发展区个发展呀同埋嗰啲新发展嘅落成呀，包括私楼或者公楼呢公屋呢嗰、那个日子系咪可以达到预期嗰个日子呢都系好重要嘅。 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自己界木厂嘅负责人啊，黄鸿权啊，黄鸿权你好， 黄权你好， 你好， 你好，阿黄鸿权啊，其实最后嘅收地期限咧已经系届满咗啦，咁到今日为止，暂时有冇一啲政府会嚟收地嘅即系嘅情况出啊咁样啊？ 即系佢就早两日已经系嚟过一次啊。今日咧就係大約係下晝五點鐘啊，有位孫女士咧，應該發展局嘅，好明確咁話係預期要收地嘅啦。 咁嗱，因為其實你哋都已經係夠時間去搬遷嘅啦嚇，咁樣咁你哋會點樣做咧？佢哋有冇話譬如幾時會真係會嚟進場要你哋交翻笪地咧？ 就一直我哋會盡量配合佢交出幅地俾翻政府嘅。但是无奈呢我哋即係有仲有好多木材喺度，咁就最重要係睇下政府可唔可以通用下延迟少許嘅時間，等我哋清理咗嗰啲储存喺我哋木厂嘅木材。咁呢就其实呢 我啲木材咧仲可以啊嘛，即系化废为能，做啲比较上有价值嘅嘢嘅。咁啊好，即系俾如果拎去歪拍咧，就系、是、经济嘅结构会多会少好多，冇我哋处理咁好嘅。 系嗱，黄权，你哋木厂应该大概仲有700吨木材啦。其实你哋自己有冇评估过，如果真系要处理晒依堆嘅木材，你哋要几耐时间啊？ 最快咧都要半年以上嘅。如果系认真俾即系加速咁样处理就。无奈讲肯定唔俾你半年拖咁耐时间啦。咁我希望能够即系尽自己能力，尽快咁处理，好过浪费咗佢啊。其实咧就系、是、如果系歪拍都系将佢打碎佢，做嗰啲纤维或者系做化肥嗰啲材料嘅啫。其实有我哋回收嗰啲木材，有啲咧就系唔适合打碎去做。嗰啲咁嘅化肥嗰啲嘢，事关有啲药物处理咗喺度嘅，所以咧就系咁嘅情况咧，我觉得咧最理想咧就系我哋自行将佢筛选咗之后，做啲我哋登记班都用嗰啲木材嚟做嘅啫，咁咧就系、是、就比较上咧就好好多。如果唔系你混合咗混杂咗嗰啲咁啊。有出名嗰啲木材就系唔适合做嗰啲化肥。 明白，黄权啊，即系都明白，即系要搬一啲咁多出木材咧，都要时间嘅。咁我想问咧，其实系咪政府一早已经通知咗你哋嘅咧，定系点咧？就系有咩原因？你哋点解仲存到咁多嘅木材？点解唔系一早就已经系处理咗佢咧？吓， 主持先生 系 2019年12月尾，由政府已经颁布咗收，即系我哋而家喺度经营紧嗰幅地噶啦。嗰度嗰阵时就29万平方英尺，个所好多间木厂，有10几间木厂嘅。咁咧，有位地政嘅主任咧，后期咧就系、是、宽限咗我哋就2年半嘅时间。冇耐。两年嘅时间好似好长咁啊，但系适逢咧呢两年半咧就系、是、即系嗰啲嗰病毒嘅事情， 疫情 咁冇、我哋根本咧日日有入就冇出嘅，咁啊咁变咗停滞不前嘅情况，即系差唔多成2年几以上啦。佢存续咁原因系积存咗成千吨咁嘅回收翻嚟嗰啲。木材啊，咁呢啲咁嘅情况就系我哋真系，即系意想谂唔到，突然间即系嗰啲，即系有你嗰啲咁嘅病嘅病情嘅出现嘅。 系阿黄权，我想问以往咧，你哋啲木材系咪即系你哋处理之后会系再出口噶？ 嗱，我哋咧就以前木材加工厂啊， 系 啊，九七之后咧转为就系回收嗰啲。棄置嘅咧個木材，就希望咧就從中咧就係、是、化廢為能啊，就攞翻多少嗰啲可以換得取金錢嘅材料，咁啊叫做幫助營運嘅資金嘅啊，其實都好艱苦嘅。咁啊， 即係其實你哋啲木材咧係轉化之後咧係留翻喺本地啊，定係出口嘅？ 我哋多数留翻本地嘅，我哋咧就系、是、可以分门别类咁样做法噶啦。好似举例，好似回收中电嗰啲弃置嗰啲 电线杆， 嗰啲电线杆咧就系、是、将佢界成方形，咁啊供应俾嗰啲嘅钉嗰啲木商铺啊，佢做个木架咧就系、是、供应俾空运公司个货柜。嗰、那個底座啊，咁啊用來咧就係、是、叫做避震咁上下個作用啦。但係咧呢幾年都冇得飛啦，咁啊變又停滯咗喺度啊。咁仲有咧嗰啲其實我哋咧就有收到嗰啲颱風啊，嗰啲樹木啊，咁啊都有嘅。咁啊嗰啲中電嘅咧，仲有用，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是、要嚟做。 嗰啲舊嘅杉木嘅代替品，因為以前我哋香港嗰啲木嗰啲木嘅結構咧，就係、是、或者係1930年以前，全部都係西江杉嚟嘅。咁啊，西江杉雖然好完善咧，但係100年後咧，都可能都有啲有霉嘅啦。咁尤其是就係喺大嶼山好多即係嗰啲寺院啊，都百幾年歷史嘅，都有啲咁嘅咁嘅情況，有即係嗰啲杉有多少霉，但係咧就係、是。都希望用翻佢嘅， 所以就受到疫情影響咧，令到你哋即系呢啲嘅工作就受到影響啦。 阿黃鴻權啊，我想問咧，因為政府都有2年嘅時間同你商討啦。咁啊，依2年幾咧，你有冇同政府傾？比如話，政府有冇呢啲地方咧，可以即系租俾你哋，可以繼續營運？就算唔係全部咁大規模，都起碼都解決一部分嘅即係工序啦。尤其是你而家疫情咧，你個供應都係少咗的話， 即係有咧，就係、是、早2年都有話，即係有啲政府嘅土地係 咯， 適合我哋投標嘅。無奈我哋咧就好似個社企，一個社企咁嘅啫。 係 所以收入好少嘅啫。咁啊，以一个市面正常嘅租金，我哋根本就负担唔起嘅。例如咧，就系、是、早2年前喺元朗唐人新村，有幅地咧就好适合我哋嘅。 系， 无奈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嗰阵时收入好少，所以落标嘅落标好低嘅啫。好似如果市面系6蚊一平方英尺嘅租金。我哋只可以落一蚊，咁啊變咗最後出資都係唔成啦，係咪啊？咁啊後期咧就係、是、我即係有人提議附近咧，我哋個廠大約係都係幾百碼咁上下距離，有一個棄置嘅堆填區，已經棄置咗50-60年嘅啦。咁我哋要求咧，可唔可以借租用嚟？叫做繼續啊，因為堆填堆你都起唔到樓啦，咁我哋可以即係喺度， 係可以搬去嗰度啦，咁得唔得咧？ 暫時可以搬去嗰度，但係可能都係冇聲冇氣咁啊，就係、是、即係冇結果，我哋申請過噶啦、就算係。TVB 都好似拍攝過呢個 即係所以你哋其實1400萬嘅賠償咧，係不足以你哋揾翻一塊同等大小嘅土地咧，將你哋成個廠搬過去。 嗱，平心而論咧，1400幾萬個數字好似好大咁樣，其實你問一下，即係正常嘅喺新界運作嘅人知道咧，僅可以用同等嘅資金買。最多是同等的尺寸的土地而已，咁你10000尺就要起碼要1000萬以上的， 仲要 咁我哋所得到的資金夠飯買地啊，因為夠起廠啊，你知咩？ 係 即 係 起間廠更加龐大， 係即係其實唔夠後續的資金啦。好啊，多謝曬你啊，黃鴻權傾到呢一度啊，了解咗你哋的情況啦，唔該曬潘永祥。